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让我们首先回到2007年，这一年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，比如说孙燕姿的《遇见》，罗志祥的《爱转角》，还有姐姐林俊杰《小酒窝》等等。不过通过梳理发现，这些歌原来都有10年了。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2007年周杰伦发行的《青花瓷》。 有色绚烂是旅途，因为被私藏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际草等着你，把握在了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。